大家好，我是杰杰英。 大家好，我还不是杰杰英。 我看你能说几期。 啊， 那在那个第三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做一下用户反馈，对吧？很多友台都是有这样一个环节的，我们也是不能免俗。 好，那就让杰杰来念一下大家的反馈。 啊，算不上念吧， 啊。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用户反馈，之前的两期都是在正式上线之前就录完了。我们的第一期和第二期节目应该算还算是比较成功吧，在之前几次更新当中，也已经把 iTunes 啊，然后网易云音乐，还有荔枝 FM 等一些平台都已经登录了。现在大家已经可以通过基本上所有的方式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突然发现我们正在做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 应该说是，这边我要先给大家道一个歉。很多同学在我们第一期节目上线的时候反馈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没有 iTunes Podcast，我们为什么没有 RSS Feed。那是因为我当初想偷懒，想在荔枝上做满三期节目之后，直接用他们的 RSS 托管服务，可能比较省事儿。但是后来，一方面是看到大家的反馈比较强烈，另外一方面也是看到，知乎上有李如一他说到，荔枝 FM 托管的 RSS feed 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的简介里面没有办法插 URL，比如说封面是用荔枝默认的那种。对， 会被荔枝。 那我跟李阳紧急商量了之后。也是在当天下午就把 RSS feed 手动做出来，所以现在我们是自己 host 的一个 RSS feed，所有的文件也是在我们自己买的服务器上面。 是。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 anyway.fm 查看各种订阅方式。第二个是很多同学也反映了一个参考链接的问题，当然在高端洋气的有台节目里面是叫 show note 啊，我们也要装一下逼啊，我们的 show note 也是有的。但是在网易云音乐还有荔枝 FM 这种第三方平台上面，可能就收不到了，因为它不支持插入超链接。所以如 所以 果 我 有 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高抬贵手，多看看我们的官网 啊，对， ，anyway 点 FM。 这个也不太现实啊，每天都来查看你的官网也挺累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首推的订阅方式是第三方的播客客户端，那叫什么泛用型播客客户端， 哦，牛逼。 比如说那个 Castro 跟Overcast， Overcast。 我看今天都已经是那个不是限免，就是永久免费了，但是希望大家能够去付费去捐助他们，那希望大家有钱的捧个钱场。其实我之前已经买过了，但是他居然马上就免 主要是 费 他心理不平 了，啊，对我心里非常的不平 衡。我买过 Overcast。 衡。哦，那我真的是平衡了，Overcast 我是正好已经我下的比较晚，都已经是免费了。那这个用户反馈我们暂时先做到这里，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更多的邮件跟其他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反馈，我们也是尽我们所能够给大家回复吧。 是，主要是勤恳的姐姐，她会一封一封的看过来。 我比较希望大家用邮件的形式来给我们反馈，因为其他一些平台并不是那么容易收到。 对，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就一个一个所有平台都 对 去 对对。 看一遍这样子。 所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件是 hello at anyway 点 fm，hello at anyway.fm。 引诱来了。 今天好像后面没有太多的英文可以讲这种拼写的机会，所以请允许我现在先那个拼写完 其实汉语也可以的，对吧？我们把笔画把它一笔一笔念出来。 那玩笑开到这里，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正题。我们之前也预告过 UI 设计师的养成，这其实是一个很 听 大 起 的 来有 课 点涩涩的。 题。我们好像每次都会跑 啊。 完。继续说回来，之前说了上古时代的 UI 设计师，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应该是如何养成是更重要的一个话题。关于到我们拿多少薪水啊，以后怎么样发展？那今天我们也是希望给一些我们的意见，或者说我们的经验。走过来路上的这些坎坷的历程的一 对， 些经 可 历， 能车也开的不一定好，但还是个老司机。 对对对，已经挺老了。在之前，我跟李阳都陆陆续续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都是关于如何自学 UI，或者说如何转行，或者如何进阶这样的一些询问。有时候我们并不是能够及时的反馈。一方面是个人精力有限，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课题也比较大，不一定能够用回复里面一两句话说清楚，所以也是希望趁这次节目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多多的交流一下这方面的东西。 简单的整理了一下大家的来信，我就不一一念了，说几个比较集中的话题，比较典型的代表大家的疑问吧。那第一个比较多的疑问就是，很多人觉得 UI 设计它的门槛比较低，他想往这个方面来转，但是呢他又不太清楚自己适不适合学 UI，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该入这个行，这是比较多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自己自学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应该报个培训班，这个问题也挺多。然后第三个问题可能是偏进阶一点的，很多设计师他们可能已经入行，但是呢他是在寻求更高的自我突破，所以他会问我们如何形成比较明显的个人风格，或者说如何突破自己某些设计路上的一些瓶颈，那这样也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他会问我在比如说我所供职的百度这样的大公司里面招聘设计师的时候是看重哪些能力，这个问题应该说是个我觉得挺好的问题，可以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说一下的，但因为UI 设计师的养成这个大课题比较大，所以我们会分两期节目来做，关于应聘方面的一些问题，有可能我们就放到第二期去给大家做详细的分解。 好的，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工具和显示器这种 hardware 方面的东西，很多人会问我们。 我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很好，对吧？以后如果做大了之后，厂商可以来谈一谈。 啊，对对对，哎呀，这不就是限制我们讲的内容吗？不能说的太黑，对吧？那我先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初学设计，那我应该选用怎么样的工具？是 Photoshop 还是 AI 还是 Sketch？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应该买一个比较专业的显示器？OK。说了这几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会想到自己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惑啊。那我们今天就是想基于这几个问题来进行关于 UI 设计师养成方面的探讨。请放音乐。音乐回来之后，我们想说的第一个话题应该是一个比较科普型的话题，叫做 UI 设计是什么东西。其实也是一个能够做几期节目的这种大课题了，对吧？但我们这边也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因为确实很多朋友会比较困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理解的 UI 设计是自己想做的这个行业。我之前看到李阳有做非常详尽的记录，他写了很多东西，可以让李阳同学来介绍一下他心目当中 UI 设计是什么。 那好，那我这边就大概的介绍一下，至少是我理解范围内的 UI 设计，或者说叫用户界面设计，它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子的。装个逼， 你要拼写吗？我帮你拼。 UI UI 其实就是 User Interface 的缩写。 USER， 啊，算了，我不拼了。 USER， INTERFACE， yeah， 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也就是通常讲起的用户界面、人机界面。那通俗的说的话，人与机器之间的一个沟通的媒介。用户界面设计的目标，使得用户在完成自己任务的时候，与被设计对象之间的交流尽可能的简单跟高效。好的用户界面设计的话，就能让用户在完成任务时，减少不必要的花费掉的精力。这个过程呢，可以通过图形的方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这样说起来的话，其实用户界面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它并不局限于 图形， 屏幕内的这些东西。打个比方说，你每天用手指戳戳戳的那个手机屏幕，它肯定是一个用户界面，对吧？另一方面，你上厕所结束后按的那个冲水的按钮，它其实也是一个用户界面。我们再把它缩小一下范围，对于我们这些视觉设计师来说， UI 设计往往就特指的是 GUI 设计，也就是图形用户界面。很多人在谈到 GUI 设计的时候，他们脑子里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会觉得 GUI 设计就是图标，就是控件，就是背景以及配色的这样的一个集合。这样说也没错，这些东西当然是 GUI 的一个各部分的一个具体的表象，但我觉得这并不代表说会做这些之后那个人就是一个合格的 GUI 设计师了。 请允许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 哦， 把东西做得好看是 UI 设计师工作的一个表象，但它的实质呢，是要把东西设计得好用。 对， 所以说它背后的逻辑并不是 这个东西的纯艺术性，而在于它背后的一些逻辑，背后的一些用户的使用心理等等各方面的综合的知识。 我觉得杰杰说的很对，现在其实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人他会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说好不好看是其次，好用是基础。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的理解这是一个背道而驰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应该是对于我们了，至少对于我们图形设计师来说，好看是基础。你这个东西不好看，那我整个工作就等于是完全被推翻掉了。我做的是什么呢？我的产出是什么呢？我首先我产出的一定是个好看的东西，是一个美观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把它做得好用。 关于这样的问题也是让我想到之前不光是国内国外都有非常大的讨论，艺术跟设计的区别。这方面大家的各种文章我们可以在最后参考链接也给出大家，这样的争论其实是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结论，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应该说肯定是存在的，至少在我的个人招聘的经验当中会比较明显。因为在很多时候校招的时候，我们会去各大高校的美院去找各种优秀的毕业生。有很多学生他们的简历拿出来是很漂亮的，成绩是年级多少多少位，对吧？然后画的一些水彩啊、油画啊、国画啊，都是可以省里面啊、市里面啊都拿各种各样的，甚至国家级的奖项。可以说整个前戏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棒的。但是一旦等需要拿出一些关于设计方面的作品之后，我会一下子完全的没有高潮的欲望。过往非常多的经历让我深刻的意识到，就一个人哪怕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哪怕他有很强的艺术功底，但这不代表他能够做好设计。艺术毕竟是很多时候是关于一个个人表达的东西，但设计我对设计的理解，它是其实是解决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跟你自我表达艺术观点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其实是不太一样。 对，其实说简单一点的话，我的理解艺术的话，它是首先是为自己，设计的话它其实是为别人。我前段时间经常在看一个那个优酷上的一个节目，陈丹青的局部，不记得是哪期了，他有一期就讲到过以前欧洲的那些宫廷画也好，宗教画也好，以及我们古代的一些宫廷画，这些东西呢他们是先有需求再去画。相对来说的话，他们就更像是现在的商业设计。 对， 他们是满足当时那些客户的需求的。那再之后我们现在说的国画其实就是之后的那些文人画，文人画就是去掉了这样的概念了，文人画就是为了自己而画。 总结一下我们这一部分的观点，设计它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专业。 对， 它需要的不光是你的审美的意识，不光是你艺术的功底，它更需要你比较强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去理解用户的能力，去理解需求的能力，这其中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对吧？ 对，再回过来一下，就是说刚才提到的那些，就是比如说图标控件、背景配色的集合，你这些都能做，但是你也未必是一个合格的 GUI 设计师。你要成为一个合格称职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师的角色，首先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能够理清层级关系、前后逻辑，以及可能初中学的勾股定理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虽然 GUI 设计师的日常产出物是以上这些组件所构成的吧，但是整合到一起的话，它应该是一个真正具备可用性的东西。 刚才我跟李阳翻来覆去颠来倒去说了很多我们心目中 UI 设计是干什么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是 UI 设计本身的一个问题，可在整个行业当中有各种不一样的表现层吧，我觉得。有一句话大家应该都知道，所谓的在小公司你是做事的，在大公司你是得做人的。这个不管什么样的行业都是这样，对吧？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用户反馈吧，原设计门槛他觉得很低，那所以他就想转，而且觉得相对来说收入还算不错。关于这样的问题，我相信很多设计师都会想要去反驳，原设计这个门槛到底是不是很低，对吧？ 怎么说，我自己的观点，其实我部分认同他的一个观点。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原设计师这样的一个入行的门槛的确是 蛮低的。或者这么说吧，大多数的这种普通行业，它从业者的话，它都是成一个金字塔结构的。 嗯， 这样的一个形状，那就说明了它底层的这样比较 junior 的水准的这样的从业者肯定是大批量的。 对，确实存在 UI 设计门槛略低这样的问题。它门槛越低意味着能进来的人越多。 对， 那这样的一个现状导致了你面对的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对， 所以我们不推荐你说因为这两年这个行业比较火所以你就想转进来。 嗯，而且说门槛是低，你进来了，但是你要一步一步的走到你想要的那个目标的话，其实也并不那么容易。 嗯，在我刚刚出道的时候， 嗯， 可能05-06年那个时候， 嗯， 做 UI 的人并不是那么的多。 嗯， 当时我在，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网站 China UI。 哦，我知道， 现在应该已经不怎么存在。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网站的论坛里面，我当时也不算特别活跃， 嗯， 也不算特别出名。 嗯， 但因为我当时挂了一套现在看来其实是比较错了一些图标， 嗯， 甚至有些透视都会不对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嗯， 但当时很多人就把这个帖子给顶起来，都说画的不错啊，画的怎么样啊。 嗯， 然后就一下子有很多人记住我。 嗯， 我相信同样质量的东西放到今天，你已经完完全全很难再脱颖而出了。 对， 因为现在从业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是 导致你在这个行业入门的话，你要制造个人影响力，你要达到一定水平可能比较容易。 嗯， 但你要进阶的话其实相当难。 嗯， 就在各大公司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在百度 MUX 团队现在已经有200多号人。 老师打广告 啊？有没有老师打广告？我是第一次才抛出 MUX 这个词的。 啊， 在这个团队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设计师都是非常的年轻。 嗯， 上海团队最年轻的设计师是93年，那个所谓的10000小时专业的那个实现，对吧？就是你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经营可能是需要10000个小时才能达到顶尖的水平。 嗯， 那在每个行业我觉得都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嗯， 如果你是认为这个行业比较简单，那我觉得这种想法肯定是错误的。 对， 当达到一定高度之后，你再想要去进阶比较困难一点，在于它是非常跨专业的。 嗯， 在头两年可能你会去学习一些软件知识。 嗯， 比如说掌握 Photoshop。 嗯， 然后你会需要学习一些用户的心理。 嗯， 然后你要去学会怎么样跟 PM 吵架，然后你要学会怎么样把你自己的设计 promote 出去。 嗯， 所有的课题有些是跟人打交道的，有些是跟事情打交道的。 嗯， 有些是要掌握完全不同的专业背景的知识。 嗯， 越往后做你需要学习的成本其实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重复了这么多遍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 UI 设计门槛比较低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人傻钱多速来的事情其实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 对，就是这么简单一句话。这个行业的初学还有一个就是培训班。 嗯， 在之前有很多的培训班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冒出来。 嗯， 我也接到过很多邀请说要让我去做线上线下的一些导师。 嗯， 但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嗯， 我后来也是拒绝的。因为我个人对于培训班这样的东西持比较保守的态度。不知道Leon是怎么看，我个人认为培训班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 嗯， 在很多情况下它跟实际的公司的场景是有点脱节的。 嗯 嗯，那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对 UI 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热， 嗯， 并且呢自控力不是特别强， 嗯， 那你可以去报个 UI 设计这样的一个班。 嗯， 那如果你对 UI 设计非常感兴趣，你自控力又非常强的话， 嗯， 你完全可以通过网上的各种学习资料去进行自学。 嗯， 因为跟我们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情况不太一样，现在虽然网络的墙比较厉害，但网上的资料，国内的资料我觉得也够很多人学习一辈子。 嗯， 那些东西只要你能够有心沉浸下来去看去读去自己实际操作， 嗯， 我觉得这个效果不会培训班差很多。 嗯， 对吧？前面说到对于 UI 的兴趣跟自控力的问题，那肯定有朋友问，如果我对 UI 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自控力也不是很强， 那你来做这干嘛呢？就刚才姐姐也说了一些她对于那个培训机构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嘛，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赞同的。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培训机构这样的一个存在，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跟当年高考前的那些名师补习班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为了应付面试而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畸形的组织。你可能会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通过填鸭式的这样的高强度的 我没参加过高考，高考那个叫什么来着？ 题海战术 啊，题海战术，让你背，透一些题给你，然后你照着那些题去做，给你一个看起来标准的一个解决方案，你照着它做就是了，然后拿着这个东西去面试。 你所说的这模板化确实让我比较有感慨。 嗯， 现在我们会去看微博，去看微信，会、 嗯、 发现很多新人， 嗯， 他们在培训班出来之后，做出来一份简历， 嗯、 或者说简历加作品集。 嗯嗯， 就是头上一张个人照片、 嗯、 下面年龄联系方式、 嗯、 第三行是那个 Photoshop 多少小时、 嗯、 AI 多少小时、 嗯嗯、 接下来是一些临摹的作品、 嗯、 这样的一个长图不可谓不漂亮、 嗯、 做的还是挺精美的，但每个人其实做出来都差不多、 嗯、 然后呢他做出来这样的一个图之后 at 一些大号让他们进行转发，有些时候可能挺管用的、 嗯、 但让我觉得我都已经记不起来那些东西是谁做的，或者说他做出来的。 我记得以前，我记得很早以前知乎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像是牵涉到简历怎么做，对吧？这、 嗯、 这个可能是我们下一期的那个具体会讲一些，但是我这边还是因为姐姐讲到嘛，想喷一喷。我是一直这样觉得的，好多人的简历上他会写 Photoshop， 嗯， 多少的分值、嗯，然后其他的软件有多少分，这个 Illustrator 什么的，九十几分啊什么什么的，你写多少分就多少分嘛，对吧？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是对于一些初学者来说，他没有很多实际的项目去进行操作， 嗯， 这样的一个形式也是他不得已而为之，我觉得。 嗯，我这边找到了，回来说一下下，就说就好比是那个培训班，就好比是高考前的那些名师补习班，对吧？ 啊，你原来是回到这里 啊，这次姐姐辛苦了，就好比是高考前的名师补习班。对吧，他们会在这样的补习班，这样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告诉你，你做这件东西，你做这件事情的意图以及思路嘛。我觉得就那个成本上面来说是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对他们来说效率最高的方式就是直接给你个结果嘛。你照着那个结果做就行了。 嗯，每个事情都有不同的方面吧。 啊， 因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当年在大学里，因为我学的专业是理科，完全跟艺术没有关系。嗯，因为对设计比较感兴趣，所以我蹭了很多工业设计系他们的一些课。 嗯， 有些课说实在的质量非常低，很无聊。 嗯， 课名是很高大上的，如何渲染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图啊什么的。 嗯， 但真实的上课的过程，上半学期介绍一个软件，下半部分介绍一个软件，介绍每个软件的时候，就是老师把工具栏、菜单栏以及其他所有面板的功能跟你讲一下。 嗯， 这样的过程其实挺辛苦的，但对于我们来说很多地方用不大到，其实是一个比较差的一个课，但对于很多学生，尤其像我这样的学生还是有一点作用的，强迫我去认识了这个软件，并且通过课程作业让我熟悉了一些当中的一些流程，就像我前面那个观点，对于有些自控力比较差的人，迫使你去做到比较初级的东西，有些方面它还是有些贡献。 就这个问题，我很早以前跟我现在就职公司，我以前公司的一些同事啊什么私下里也聊到过，然后我有一个朋友的一个观点，其实我觉得我蛮赞同的。与其你花那么多钱去参加一个填鸭式的培训班，那你还不如，因为大多数要参加培训班他还没就业嘛，对吧，可能还是在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你还不如去找一份实习的工作。多少多少报酬无所谓，对吧？ 这其实也是我后面想讲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之前也介绍过我是一个实战派的，所以我觉得与其临摹还不如去找各种方法去 做 一些 找一些实际项目去做嘛。 OK， 那后面我们会继续详细说这个话题，那这一部分大致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本来我们这一部分的标题叫做行业的现状和看法，但是我坐下来会发现现在变成喷设计班了。 哦，那稍微再说一下现状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关联的，刚才就讲到那个我们这个行业从业者非常多，但是金字塔结构嘛，那就造成现在有一个怪现象，很多求职者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职位，其实大多数企业他们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双方都有巨大的需求跟缺口。 对企业需要的人才，可能集中培训的这样的一些状态出来的同学，他们短时间内并不能够满足这些企业，那他可能就不会去找你。 那这部分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 进入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如何学习你的 UI 设计的基本知识，以及如何提高你的业务能力。 哦，好的。 我是比较赞成你那个朋友的说法， 嗯， 尽量去找实战的机会， 对， 来提高自己。 对， 那当然现实情况是有时候也不一定找得到， 嗯， 我是比较推荐有一种形式，就在于不要去纯临摹， 嗯， 而是去自己试图找一个虚拟的问题来解决它。 对，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产品设计师， 嗯， 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对， 对 吧， 或者再简单一点，就大家可以看我之后会放到参考链接里的一个项目，是国外的一个设计师为了提高自己每周 redesign 一个服务或者 app， 嗯， 他没有 follow up， 我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继续下去， 嗯， 那他本来的计划是强迫自己每周都要去重新设计一个产品， 嗯， 那这样的一个产品很可能是大众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 嗯， 它的需求逻辑是非常清楚的， 嗯， 面向的群众也是非常清楚的， 嗯，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设计师，我也能够知大概的了解到他的产品的我需要设计成的目标，就几乎等于是你已经有虚拟的问题在那， 嗯， 那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逻辑方式，用你自己的软件的一些使用技巧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 这样的形式在你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实战的情况下应该是比较有效的，并不是让你去临摹，并不是让你学习别人已经做过的一些东西， 嗯， 而是在这样一个实战演练当中让你了解到因为之前的设计为什么是做成这样的， 嗯， 有可能之前设计你觉得很丑，但是当你自己实际去操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它本来用黑底白字这么丑的一个方式是有原因的，有可能是因为上面这块逻辑业务逻辑要跟下面进行一些区分，比较强的区分， 嗯， 那只能去进行一个反白这样的一个操作， 嗯， 那在去喷人家的设计的时候你不一定能发现，但是当你自己真的操作起来的时候马上就会感觉得到这其中的不同， 嗯，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自己给自己找茬了， 嗯， 但正是这样的一个找茬跟纠结的过程能够让你理解到设计的一个内涵， 嗯， 能够让你理解到各个不同应用场景下它的设计为什么是做成这样。 姐姐刚才说了这么长一段，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是艺术生的话， 嗯， 那我们以前去素描写生，那老师肯定都会跟你这样说一句，你要写生，但是呢不要去纯粹的去临摹画本上面的东西。为什么是写生呢？每天看到的一颗鸡蛋，但是每天看到的对它产生环境的那个光源，它每天都是有细微的变化的，所以你纯临摹出来的东西你画的再好，那也就是 copy paste 一个他人的东西一样， 嗯， 但是你写生的话，那你每次会在细节上面啊什么的会遇到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嗯， 一个状态出来， 嗯，这种形式还有一个好处是在于你自己临摹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并不是那么上台面， 嗯， 你在作品集可能你作为一个初学者， 嗯， 作为一个学生， 嗯， 你把一些临摹作品放在作品集你声明一下这是临摹作品也 OK， 嗯， 但如果你做的一些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在一个已经比较出名的产品上面去进行自己的再加工，既方便你在第三方的社交平台包括像 Dribble 啊，比如中国啊，就是你去分享出去，你去告诉大家你做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会更方便一点。 嗯，嗯， 当然我觉得纯临摹也是必不可少的。 嗯， 初学的时候你在掌握软件技能的时候，临摹是能够让你提高基础知识的， 嗯， 我觉得。 对，当年其实我就是看着 Devin Lanham 的那套图标， 嗯， 然后画画画抄抄抄这样过来的嘛，对吧？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 对，每个设计师都逃不了这一步。 Anyway, 说完了关于临摹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话题是很多设计师也会问到的，如何突破自己的瓶颈。 嗯， 因为临摹啊什么这种毕竟是你在初学时候的碰到的一些问题， 嗯， 但大量的设计师有很多进阶的需求，怎么样更好突破自己，怎么样找到个人风格， 嗯， 怎么样提高个人影响力， 嗯， 这一块也是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吧。 嗯， 我们今天说的都是比较大的课题啊。 嗯，好牛逼，突然感觉 hold 不住了。 对，我也觉得有点 hold 不住， 但我还是可以说一下我的观点吧。 嗯， 因为我个人也遇到过很多瓶颈。 嗯， 我的瓶颈在于我觉得我自己的艺术功底比较差。 嗯， 艺术功底我 PK 不过你，那我去跟你比代码，对吧？所以我会找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去加强自己。 嗯， 依靠兴趣吧，学习网页设计里面怎么样去写一些比较简单的 HTML CSS 的那种编码。 嗯， 我去学摄影的技巧。 嗯，对， 用一个广度来让自己有更不一样的眼界吧，应该说。 嗯，其实杰杰说的这个我非常认同，就是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你想把它做好的话， 最初都应该是兴趣做导向的， 嗯，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 嗯， 觉得我是靠兴趣走来的， 是， 所以我认为它是我们之前讨论了这么多东西的一个大前提。 对， 不管是瓶颈也好，不管你初学也好，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你要有兴趣， 嗯， 甚至说你终身的爱好它的一个决心， 嗯， 那这样你才能够比较好的投入到这一行当中。 对， 但这一点其实也是比较难， 嗯， 我们当今社会真正说能够热爱自己职业的人其实也并不是很多， 嗯， 对吧， 嗯， 我们好像骗得有点远了， 哦，没关系，有剪到手 这一集感觉要剪很多内容前面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工具的选择，这个也是又是一个可以跨用一期来进行介绍的内容， 嗯，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用的工具吧， 嗯， 你可以说一下利昂，你喜欢用什么样的工具， 哦，我是非常大入合，就三样东西吧，纸笔， 嗯， 以及 Photoshop 跟 AI， 嗯，不用拼了，哎呀好可惜 Photoshop 可以拼啊PHOTOSHOP 耶，yeah， 今天让你拼的很爽，看起来你也已经上瘾了， 哦，没有没有没有， 反正我用的工具也挺简单的， 嗯， 我用的也是比较传统， 嗯， 我用的是 Photoshop， 嗯，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当然是在图形方面，前端其他什么的我这边也就不啰嗦了， 嗯， 为什么我用 Photoshop 这样的一个工具呢，我是比较乐于接受新东西的， 嗯， 比如说像 Sketch， 嗯， 现在非常非常的流行， 嗯， 好像不用 Sketch 你已经没有办法融入尖端的设计圈这个圈子了对吧，那我对 Sketch 是有一些比较深的个人恩怨的， 嗯， 因为我是买过它 2.0 的那个版本， 我也买过，我们是合买的嘛， 啊，对，我们是合买的，对对对，那刚买完它就出 3.0， 对， 然后呢这个 3.0 对于 2.0 用户没有任何的折扣， 是 让我当时非常的伤心， 嗯， 所以我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咒也好，或者说决心也好，他下一个大版本出来之前我绝对不买了， 嗯嗯， 但是谁曾料到 3.0 的版本的 Sketch 现在应该算是在国外设计圈里面已经有和 Photoshop 可以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资本了， 嗯， 没有去融入 Sketch 这个版本是比较可惜的， 嗯， 但回过头来讲设计工具那始终是一个工具， 对， 关键是你使用它的一个人， 嗯， 如果能够有比较强大的一种逻辑思维的能力，运用工具的这样熟能生巧举一反三的这种能力， 嗯， 其实什么工具都是一样的， 嗯， 经常可以看到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有很多分享， 嗯， 比如说我前一阵看到一个日本80多岁还是90多岁的老爷爷， 嗯， 他是用 Excel 来画图 啊， 嗯，对吧，然后以前还有一个我记得是用 Windows 画板， 嗯， 一个一个像素去点画的一个美国老头， 嗯， 我待会儿会再找一下链接放到我们参考链接，这些设计我觉得都是挺厉害的， 嗯， 我是比较佩服他们的， 嗯， 他们的这些工具现在看来其实落伍的可怕有时候， 嗯， 但他依然能够用自己用得惯的东西去做到比较好的一些产出，关键就在于你自己是不是用得惯， 嗯， 对吧，说到这种设计工具吧，我相信图形界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了， 嗯， 就我们其实选择面也不算特别广， 嗯， 你真叫得出名字的也并不是那么多， 嗯， 但是在交互界那这个选择面就广得多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交互低保啊高保啊原型的设计工具几乎是以每2个礼拜出一个的速度诞生的， 嗯， 我基本上已经搞不懂他们的名字了，当然他们的诞生是有一些目的的，比如说像 Framer 它可能是你需要一些专业的编程知识去写，但是能够写出比较好的效果， 嗯， 那有些东西它的一个目的是在于能够跟视觉方面做好比较好的配合，做完原型之后就直接可以用了，对吧， 嗯， 他们每个软件都有自己的一个目标用户，每个软件都有它的一些特点， 嗯， 只要你自己能够用得惯我觉得就可以了， 是 没有必要去强求说一定要用这个软件或者那个软件， 你手头上有什么能用的， 对， 然后又习惯用它，那你就好好的去用它， 但也不排除特别情况，比如说像在大公司每个团队因为在合作的时候你不可能两种软件去进行共用， 嗯， 对吧， 嗯， 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大家探讨出一个比较好的合作模式， 是 去用某些软件， 是 对吧，在百度大部分的团队还是停留在 Photoshop， 因为它有很大的一些历史渊源， 就我所知，其实我插个嘴，我本人对 Sketch 这个软件 并没有任何反感的这样的一个意图，虽然他也坑了我的钱，对吧？我既不爱他，也不恨他，我就当他是一个工具而已。 嗯， 新版本出来的时候，我也积极的去试用过，的确发现有些地方是，它是完完全全去针对图形设计师为目标群体去做的这样一个东西了，可能有些地方会让你觉得很贴心，但是我很反感一件事情，据我所知，现在有很多，特别是一些小创业公司，他们内部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team 会有一个强势人物，他会在那边，我也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心理，就说，哎，我们这边要用 Sketch。你之前习惯用的 Photoshop 什么的，你给我停住，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可去理解。 对，你让他帮我操作一个像素图看看 啊。 除了工具之外，设备也是设计师必须面对的一个东西 啊。 那我们现在选择面比以前要广很多， 嗯， 有各种各样的笔记本，有各种各样的显示器， 嗯， 碰到过一些。朋友来问我说，他现在是个学生， 嗯， 手头的资金并不是很宽裕，但是在学 UI 设计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去花很多钱买一个专业的显示器？ 其实我是这样看的，我们现在指的 UI 设计，对吧？ 嗯 ，GUI 设计大部分指的就是屏幕内的设计， 对 吧？对于屏幕内设计这样的一个类别的话，我觉得对偏不偏色这样的一个需求并不是那么的强烈。 对， 因为 你的目标屏幕包括手机， 因为 包括其他显示器， 显示设备是你不可控的， 是必偏色的， 对， 可以这么说， 对 吧？对。当哪一天苹果的某一个型号的显示器一统江湖的时候， 嗯， 那时候再来讨论偏色还有意义， 嗯， 这个情况也是不太现实。 是， 哪怕是同一批次的 iPhone， 对， 大家都会看到 有 些是偏 冷 偏冷 暖 偏的， 对吧？ 嗯，所以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所有反馈里面我觉得最简单的 啊。对， 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显示器完全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只要不要买那种就是可视角度太差的，然后偏色偏的太严重的这些东西就 OK 了。 今天好像时间也算不短了 啊， 如果不算上我将要剪去的内容的话，可能也已经快50分钟了，因为我之前也收到过一些用户反馈说我们节目时间稍微长了一点，他希望能够在30分钟左右，但我跟一样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做在45分钟到50分钟左右，那我们也是希望以后都控制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是， 对于上下班时间稍长的或者稍短的同学来说，我只能说抱歉。 对啊，你上班听一半下班听一半嘛，对，更好嘛。 那 贴心服务是不是？ 那我们就不要再废话了。 Okay. 那来做一个收尾啊。关于 UI 设计师养成的上半部分，今天就暂时先说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会对关于如何进行应聘啊，如何适应大公司的工作流程啊这样的问题去进行探讨。那希望大家有其他这方面的困惑的话，也能够及时给我们来信。 对， 邮件我就不再赘述了。 是吗？ 有可能前半节的朋友没有听到呢，我再说一遍 ，hello@anyway.fm 啊，我就不拼了， 真的不拼吗？ 真的不拼了。那最后还是照例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官方网站跟订阅方式，对吧？ 嗯， 现在已经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iTunes Podcast， 以及通过 ISS 来订阅我们的节目。 是。 我们首推的是利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订阅我们，因为那里面会有比较全的参考链接， 是 以及我们的一些简介放在里面。 嗯， 那其他的问题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给我们进行反馈，然后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厚爱，在这短短的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包括收到的反馈，包括整个的节目的播放量，应该是非常非常超出我们俩的想象。 对 吧？ 我们深切的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请大家继续保持这个热情。 听得到听得出来，我们两个其实也是比较有热情的，虽然对于主持播音节目这样的一个角色并不是特别有经验，但也是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提高自己吧，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内容 啊！其实我是比较慢热的了，我现在并不是我的最佳状态， 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对不对？ 啊， 不要紧，下一期节目应该会很快跟大家再见。 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嗯，我们是 anyway.fm， 要不要说一下 slogan？ 不要拼了好不好 ？FM， 我们结束了，再见，再见。